Thank you. 续欣赏蜂巢唱片二十周年庆生专辑《蜂巢音乐风景》中的音乐，曲目有《宁静部落》《月光》《春天驻驼味》《纯真》《上一个礼拜》《关处在》《静夜思》《海潮音》《六月末里》《怀念故乡》《天唱》《炫耀》《桃花源记》。 1月3日，热带岛屿的冬天，有微温的太阳与凉爽的空气。我走在雾台部落高高低低的小巷子里，对我来说，这是熟悉又陌生的土地。远处传来部落教堂的钟声和老人们的歌唱，一直到现在还隐约记得当时的旋律。 呀耶那耶稣啊你呀古巴伊那罗啊瓦你呀那那耶啊耶 阿那都巴努乌嘎米达玛都西那达阿萨嘎达鲁玛里纳斯嘎欧巴耶达阿巴阿那都巴努乌嘎米达玛都加拿大阿萨卡达鲁玛里斯法拉欧巴耶当阿布伦伊沙米达鲁伊沙马达马斯登根三伦阿努耶达西布穆伦米达伊沙米达鲁伊沙梅萨鲁嘎达曼马达米达伊尼斯基南梅兰达乌斯内加鲁辛哈萨阿鲁阿里乌苏尼达나둠바도우카미라막도시나란아사카다루말리스와라오마에당아보노 耍来个水兵， 窗外开心的情 Oh, 美人家水，郎君那些醉多情多醉，后悔呀的想相对，心比那无龙啊一朵雄可贵，风儿把泪旁滔天，多心的牛啊一朵没了心，后悔呀的哈郎衣，何须那龙棍那一朵在心边。 哥瓦兰马桑尼吉达吉拉，哥瓦兰马桑尼吉达吉拉，波奥巴萨吉玛达林萨华莲，库莫爱多热那爱巴奥萨玛拉，卡卡里扎康卡纳宾诺斯纳克巴拉，卡巴兰玛桑尼吉达吉拉，卡巴兰玛桑尼吉达吉拉。波奥巴萨吉玛达林萨帕托啊，格摩爱多热那爱巴奥萨玛拉，卡卡里扎康卡纳宾诺斯纳格巴拉，格巴兰玛桑尼吉达吉拉。兰玛桑尼吉达吉拉，波奥巴萨吉玛达林萨提波，格摩爱多热那爱巴奥萨玛拉，卡卡里扎康卡纳宾诺斯纳格巴拉。 你加水沙都加古，阿自在呀，阿古阿自在呀，阿巴里里达，耶哇耶哇阿里达，哎呦哦哟，呼啊呼啊哟。 Yeah!